第73集。我捧着这根笔仔仔细细地看，小慈在我旁边屏住呼吸，担忧地看着我。你这根笔是从哪儿来的？我确认这是正品无误。这支笔甚至跟我产生了共鸣，在我手上指引着我，给我画了个星。他的眼中蹦出了一道光来。 那就说来话长了，好久都没人听我说说了。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吧。 他说着，给我的咖啡续了杯，又拿出了整整一兜子的中式点心来。啊，那个不，我深感大事不妙，赶紧开口拒绝道。他又一次成功会错了一眼，恍然大悟地说道：“ 这些不合你的胃口。”我懂，我懂。 随后他特别欢快地打了个响指，我们桌子上的精致点心跟咖啡全部都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鸳鸯铜锅，正在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，辣椒的鲜和清汤的香一起冲向了我的鼻子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拿起了筷子往清汤里下肉。好，您请。他夹起一块毛肚来，放进锅中停顿了几秒，捞出来。 那时候我刚成精，一个人走在河岸边上，走着走着，我捡到一支没人要的断成两截的笔。我想，哎呀，你也好惨呀，就把它捡了起来。谁知道我走了两步就被一块石头绊倒了，那根笔也掉进了河里。 我疑惑地停下了筷子，总觉着这故事的走向好像是有点似曾相识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从里面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他问你：“勇敢的少年哟，你掉的是这根金笔哟，还是这根银笔哟，还是这根断了的木头笔哟？”我试探地问道。他瞪大了眼睛，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 你怎么知道？不过不是老头了，是一个俊俏少年，很好看哟。他也没有问我这么多，他只是问我，我头上这根笔是不是你扔下来的。 你的笔插在了人家的头上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凝重地点了点头。 是的，我说，是呀，是我掉的，怎么了？他把笔从脑袋上拽下来，拿在手里看了看，然后又还给了我。他说，既然是你的，就好好收着吧，别再弄丢了。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。 是什么样子的俊俏少年呢？我警惕地问道，同时在脑海里努力搜索着巫贤蝉会出现在河里的原因。他认真回想了一下。 是一个华服少年，黑发黑眼，他坐在水浪之上，高高在上的，我有些看不清，但真的很好看就对了。 哦，那就应该不是巫贤蝉了，他是绿眼睛。我松了口气啊，只感觉到眼前的火锅格外的香气扑鼻，当下就不再说话，专心致志地吃起了火锅来。他笑眯眯地说道：“ 后来我发现我的笔可以在空中画画，一开始我画了一朵花，再后来我画了一朵云，后来我一路游山玩水，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，再后来，有一天我路过一个闹饥荒的村子，全村的人都饿死了。有一个小女孩坐在路边看见了我，问我可不可以给她画一个馒头，我答应了。” 我边吃边想，这判官笔还有这么个作用呢？ 可惜我没有画出来，但小女孩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而且 他叫我神仙姐姐。 他陷入回忆，无法自拔，也没有发现我把魔爪伸向了他面前的羊肉。 我就说，姐姐没吃过馒头，画不出来。姐姐给你画一扇门，送你去别的地方吃，好不好？他点了点头。那是我第一次画门，也只有这门能打开。 那你之前画的那些东西呢？我咽下了一个丸子问道。 都消失在半空了，只能维持一小下呢。但画完那扇门我就睡着了，睡了多久也不知道。醒过来的时候是在一个玻璃房子里，周遭都是人，他们在玻璃房子外面看我。那灯光晃得我睡不着，所以我才醒了。 我想了想，他说的玻璃房子应该就是博物馆的陈列柜吧。他睡着了，等他修为耗尽变成了普通的弟子，一睡几百年这才醒过来。想来是这判官笔画了往生门，消耗了他太多的灵力。那你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？ 哎呀，我不喜欢那玻璃房子嘛，也不喜欢有人看着我，更何况我还没穿衣服呢。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趁着一个晚上跑了出来。那时候我随手一抓，我的笔就又回到了我的手上。之后我就又沿着小路没有目的地走，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。 喊什么呀？我吃了一块地瓜问道。 碟仙碟仙快显灵。这不就是我吗？我就是一个小碟子呀，而且那孩子是用笔在敲盘子，这不明显是在召唤我们吗？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有孩子在玩这种召唤游戏，这才阴差阳错地召唤出了小慈。 我就出现了，我问他叫我做什么，他好像很害怕，不敢说话。还是他的小伙伴站出来说了话，他说，我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别再打架。我仔细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一对双生子，我就说，好的，可以。 那你怎么做？ 我变回原形，躲在他家的壁橱里，只要他爸爸妈妈一吵架，我就在里面叮当响。后来他爸爸妈妈不敢再吵架了，我就走了。 哎，那你怎么会到孤儿院来？我又问道。他的笑容一下子收起来，换上了一副幽怨的表情。 因为这些孩子好吵啊。 他虽然这么说，却露出了一个心疼的表情。 我总能听到他们不得章法的召唤我，说什么碟仙碟仙快显灵，带我走吧带我走。时间久了，我听到好多好多孩子对我说带我走吧，我这才上来看一看。 看见什么了？我吃的差不多了，放下了筷子。他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 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她没有穿衣服，躺在一块毯子上，闭着眼睛，好像晕过去了，但我又能听见她的声音。后来我发现那声音来自她的心里。我去的晚了，她死了。 在孤儿院里赤身裸体的死去。 是的，那之后我就不敢再去的那么晚了。我只要一听见召唤，就会立刻上去。救了几个孩子，可他们说他们想走，不想在这儿待着了，说这里有恶鬼。可是我并没有感觉到除了我之外的灵体啊。 面对着这青花瓷纯洁的目光，我无法开口为人类狡辩。可是 可是你为什么要用小伙伴作为交换呢？ 因为我开一次门太费劲了，开一次要睡好久，所以攒着一起开。他们都是两个人或者好多人一起叫我的，谁想被带走都会跟我说的呀，所以我把他们带回来藏在这里，躲避那我找不到的恶鬼。 你这法子不行呢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无法开口告诉他，他的能力跟他的比开一次门只能送走一个孩子，一次攒够100个一起送走并不现实，他很有可能会爆体而亡，变成一盘碎瓷片，再也不能够作妖了。你跟我回去一趟，让我老公教教你。权衡再三之后，我决定先把他骗回去再说。他可是正经判官，也有一根跟你一样的笔，到时候让他教教你，怎么能救更多的孩子，好吗？ 当然好呀，我去换件衣服。 嗯，哎，能不能给我找双配套的鞋啊？我琢磨着来都来了，这衣服穿都穿了，穿过去给巫贤禅看看吧。 好呀，给你变大一点就可以了。 他转身进了屋子，过了一会儿换了件青花纹的羊裙回来，手中拿着一双高跟鞋。他温柔地揽住了我的胳膊。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上去了咯。 我还没有回答，就又体会了一遍灰的旅程。他妈的，我站在巫贤禅面前的时候仍然有些没反应过来，被压扁再撑长未免过于痛苦。更痛苦的事情出现了，我缓过神来，发现巫贤禅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小慈挽着我胳膊的手，目光复杂。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被他娘的仙发制人了，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急。 判官升堂，生灵退散。嗯，怎么是你？今天阎王十万火急地把我叫回来，说有个人罪大恶极，你犯了什么事儿来？来，让我看看。啊，有月票而不投老黄历之罪，你，亏我还把你当好兄弟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左右，给我上刑，让50只猫猫在他面前喵喵叫，但是不让他吸的酷刑。如果他是狗派的，就换成50只狗子。哎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